光明顶。陶杰、鲍伟聪，嘉宾主持张卓祥。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啊，成个端午节咧，即系好多事发生啦。咁啊，呢个 CNN 啊，同埋香港嘅电视台都报道咗啊，呢个邻近地区台山呢个核电厂由法马通设计，而家法国方面咧就向美国表示某啲嘅担忧。OK， 嗱，呢个问题咧，我哋想睇多一两日咧，先至咧系去评论下，系嘛？咁啊，因为咧，我同你就唔系核电专家，香港唯一位核电专家就城市大学校长嘅郭伟博士。我谂听日咧，佢啲传媒好多咧，就问阿郭博士咧，攞啲反应啦。咁我觉得最好嘅都系容许阿郭伟博士咧，带一个 team 咧，就直接走入呢个台山核电厂，同法马通嘅西方文明国家专家咧。就去开个会先，这个、呢个咧最准确就系咁嘅，系嘛？啱唔啱？喺而家充满 fake news 嘅时代咧，冇乜嘢咧系可以百分之百信得过。 嗯， 包括啊，上个礼拜搞到满城风雨啊，吓呢一个布业大亨啊何柱国啊，呢、这个击鼓痛骂呢、这个林郑啊，咁咧就今日咧有报道咧就话啊。佢一闹完林郑，哇犀利啦，系嘛？喂，所有啲报纸啊，系嘛，全部都咧登晒。咁啊，独系啊，系嘛？佢自己嗰张咧报纸咧，哇！咁啊报道咧就话佢自己嗰张报纸咧就冇啊，就话咧新东主咧就唔准登啊。咁啊，经查明咧同埋问过何柱国咧，佢话。冇咁嘅事，佢话咧系佢咧系下令咧，星岛咧就唔好登，因为咧呢、这个已经有新买家入咗嚟，就无谓再显示出一啲咧即系 conflict of interest 系嘛，同埋咧都要尊重下新嘅买家，咁啊所以呢啲咧真系吓，其实表达咗某种啊超然同中立系嘛，啱唔啱？ 嗯， 所以咧呢啲有时好多 fake news 噶，信唔晒噶，尤其嗰啲报纸嗰啲咁嘅八卦嘢，啱唔啱啊？咁啊，讲翻咧，上个礼拜都有一单都几震撼嘅消息噶啦，呢、这个就系、是、吓、电检处就引入国安法。嗱，咁啊，嗰啲详细嘅报道都好多人讲啦。今日再请阿张卓祥校长出嚟咧、 嗯， 因为咧你曾经系电检处嘅 成员之一、 检查员之一。嗱、啊，请你讲你点睇而家呢个变化？OK， 同埋你做电检处嗰阵时系用啲乜嘢标准去剪或者 ban 一套电影？ 同埋我想诶，请问啊校长就系、是、你做电检嘅。成员嘅时候系几时啊？ 做过两次嘅，如果我记忆冇错嘅话咧，90年代啦，同埋2000年之后都做过先后。 哦、OK， 明白。 咁就做咧，其实佢都有一个指引嘅，个指引都好清楚。其实一般我哋所谓电检咧，即系其实佢之前咧，啲片商送啲片上嚟检嘅时候咧，佢哋已经好自律。要剪嘅差唔多剪得七七八八噶啦，即系只系睇下希望有某啲镜头可唔可以博过关。 呢啲系中国人嘅优点嚟嘅，首先自我审查咗先、嗯，因为费事嘥大家时间啊嘛。 唔系，因为你再要再剪过，要嘥好多。 系啊，所以中国人就系、是，尤其香港人都系中国人啦，所以咧就有一种叫自我审查嘅精神咧，而家系十分之成熟嘅，所以即系我好明白行里边嘅运作就系、是，千祈唔好阻人发达。 唔系嘅，我又要讲公道说话咧。其实唔系净系香港系咁嘅，外国一样有电检处， 嗯， 佢哋都会治啦。即系点解咧？你再嚟一次嘅时候，好嘥时间嘅。 梗系啦。 咁所以其实讲来讲去咧，电检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唔可以有过分暴力，唔可以有过分色情。 嗯， 如果唔系咧，连三级都唔去唔到嘅时候咧，咁嗰套戏咧就可能要再放映嘅无期，你再要上诉啦、嗯，再要嚟一次啦，系咪检查啦？咁、 嗯 所以基本上咧，去到三级嘅时候，应该都冇乜问题噶啦。即系所以我哋通常睇呢批就话，好得意嘅，啲检查员咧，女性比较开放啲嘅、 嗯， 即系我印象中咧，反而男士咧就仲紧张啲。咁就所以。 基本上嚟讲，我谂个问题不大嘅，即系嗰阵时，我谂即系变咗三级就大家都同意嘅，差唔多。 嗯， 即系二级啊嗰啲。 咁色情同暴力可能即系大家容易啲有啲共识啦。 嗯， 咁而家引入嘅电检条例个修订刊宪咧，就系、是、危害国安嗰啲就唔得啊嘛。咁但系里边嘅条文咧，个指引咧，有业界就认为咧。是比较含糊啊，阿张 又是含糊嘅啦，唔使问啊。 因为佢个字眼系咩咧？系可能构成啊，全部都是 可能啫。 系啊， 咁可能不构成咧，又点啊？咁即系话咧，佢有理冇理咧，会告你，然后你会咧由你啊出品人去揞钱请大律师一轮经风散咧，然后去证明另外嗰个不构成嘅可能。 我谂咧，电检处如果而家再做嗰啲成员咧，应该我。难度系极高嘅，同埋都未必有人肯去做。 大把人做啊， 都大把人做， 大把人做， 唔系一定要做就可以做。 啲忠诚的废物个个争住报名做， 唔 系 噶，唔可以咁样嘅。即系我相信咧，应该分两样嚟讲。电检处本身一路个运作系，我觉得系冇乜大问题嘅。即系如果睇咁运作咁多年啦，问题即系话，如果你有国安法咧，其实应该会唔会嗰系另外一嚿人去做咧，就好过电检处啲成员或者而家既有啲人做咧，佢哋好辛苦啊！我觉得未必。 张校长，你真系宅心仁厚啦，即系提议政府开翻多啲位，等大家咧即系有啲机会去贡献下国家咁样，即系呢个方法都唔错喎。 两回事嚟嘅， 八廿亿吓， 唔系咁。如果再讲，咁学校嗰啲教科书系咪又要有国安法去检咧？呢个 迟早会噶。 而家因为已经有个课程，嗰啲同事咧，佢哋 喂咁迟啲学校里边可能有个国安委员去辅助校长。 结束一党专政呢个口号，旧年国安法立嘅时候，系特区政府有关人员明明话呢啲系不构成威胁国安。 嗯， 六四烛光晚会是两回事，是咪？ 嗯， 咁而家咪又是啊，是要取缔，啱唔啱啊？系嘛？边个嗌呢句口号是讲到是香港公敌咁滞，系嘛？ 不过电影呢样嘢有少少唔同，因为个艺术成分咧，有阵时我哋睇翻转头啦，阿陶杰啊，即系套电影咧，你唔好以为咁容易上到去电影院嘅，即系有啲电影可能咧过晒啦。结果都排唔到其上嘅，因为嗰套电影可能本身系连片商都拎上去电影院都唔肯放，都有咁嘅情形嘅。 有 咁啊，直情佢都放，想放都放唔到。 咁啊，当然呢个你唔需要为嗰啲电影戏院同嗰啲监制先嘅担心啊。我哋而家讲系交得上电检处嘅。 即是有人愿意拍， 想得到啊！你继续 又有人愿意发行。 嗱，我谂就咁嘅，即系平情而论。 嗯， 大陆咧同埋香港特区政府就俾嗰套十年咧就吓亲，另外揸一套叫《李大围城》，OK？ 嗯， 咁啊一套系剧情片，一套就纪录片。咁你十年咧系用较为直接嘅方式，就去表达咧香港下一代对中共政权啊嘅反感。同埋對前景啊，嗰個悲觀直接嘅方式啊，《李大圍城》啊唔使講啊，就係紀錄片，再加埋呢個《鏗鏘集》啊，講呢個叫做係嘛元朗黑夜，咁咧又攞到獎，呢股咁嘅聲勢咧，就令到中特雙方嘅政府咧就覺得咧，如果電影電視業行呢條路落去咧，係會有。呢一種市場慢慢出現啦，因為咧電影係年輕人觀眾為主嘅。 嗯， 而家嘅年輕人咧加埋香港啊，特別係嘅年輕觀眾，經過呢兩年咧，係已經係一個 traumatized， 係一個咧蒙受咗創傷嘅觀眾階層。你再放翻以前，就做翻以前嗰啲富貴逼人來啊，董彪加呢個叫做沈殿霞或者叫許冠文嗰啲雙星報喜最佳拍檔嗰啲咧。是明显是勾晒的。 嗯。 是咪是同而家个时代呢是完全脱节。功夫片呢就冇咁嘅人才。是咪然后呢你话喜剧呢就唔知乜嘢先笑得出。除非是黄子华返嚟呢复出呢就你俾佢创作自由呢是喺佢可以喺红馆开够沙场。一个黄子华再请特别嘉宾， 黄子华冇禁佢噶，佢应该继续做嘅。 特别嘉宾，我有人话俾你听，点解佢唔会做啊？ 嗯， 同埋黄秋生咧，我话俾你，包保50场，系取代30年前嘅林子祥、恩妮，系咪啊？谭咏麟， 整个风气时势是变了。嗱，点解我话我禁佢，佢唔会翻嚟呢？因为啊，呢个国安法纳入电检署之后，同你哋以前嘅电检嘅方式有一个根本嘅不同，就系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设立咗一条告密热线。OK， 嗯， 以前咧电检署咧经过你哋啲专家精英睇过，发张削 OK， 就叫做三级或者二级半或者合府统请一级。就唔会有人走去督背脊去告密嘅。 唔系二级一级啲，我哋冇机会睇噶啦。如果睇埋嗰啲，边有好多电影睇冇？ 唔系，即系咁啊！即系你哋经过殖民地时代，经过电检啊，发一张 search 出嚟啊，就是、一锤定音啊。但系而家唔系啊，而家会有好多忠诚废物，又唔不知电影为何物嘅人啊，就走去断章取义睇一两句，睇一两段啊，由佢打嗰个廉署保密密密实实嗰个 number 啊，俾梁振英啊，或者啊嗰条国安热线啊，喂，嗰条热线系摆喺度噶，所以投资一部电影咧，喐唔喐就几千万啊，系唔会有出品人或者监制去冒呢个险啊，系嘛？因为我上咗出嚟，你电检署话冇事啫。跟住告密热线嗰啲大妈大叔唔知边度嚟嗰啲话，又突然间有一百个电话话某个角色啊，点解由头到尾着件 T 恤都系黄色嘅？我认为啊，佢系喺度影射啊。喂，电视剧 TVB 都试过啦，一对手套 OK 点样摆法，又话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或者个主角点解叫天奇啊？ 喂，系啊，个主角点解叫天奇啊？你要知道中国人呢，中国人我一定要讲呢个民族啊，知唔知啊？里面充斥太监，充斥善人，充斥锦衣卫，同埋自愿做锦衣卫。 过忧咗少少啊， 绝对冇过忧。 因为电影系一种艺术咧， 你觉得系艺术啫，系嘅就天下太平啦，啱唔啱啊？我就觉得十年系艺术。好啦，广告翻嚟再讲。你就话系一个过滤啦，咁我都希望系过滤啦。但系正如我讲咧，系你哋呢啲读咁多书、咁有文艺修养嘅人做得电检员咧，就觉得 而家冇得做啦，做完啦。 吓、啊，点解唔俾你做？ 唔系，佢仲有个时限嘅，做到 咁。不如你申请啦。 申请有排等， 要多啲你呢啲 liberal 入去先得。 唔系嘅，佢有一个平衡喺度嘅，即系我谂佢 点样维持平衡？ 我冇人唔知啊，因为佢叫得你去做，请得你去，咁你咪去做。你做都系，其实咧，我哋睇嘅戏唔系咁多，三级片有几多啊？即系个问题都唔系话， 即系一二级唔使你，一级唔使你 冇得睇添嗰啲，点啊？如果睇埋嗰啲，咪成日有嘢睇。 唔系咁，你点定？你点俾？ 佢哋都会知道下，但系然后有啲有问题嘅电影先拎出嚟睇嘅。 哦、即系有问题， 哎、即系所以问题即系三级定。 咁你话过滤，你觉得点样会过滤？ 嗱、我记得前一排咧睇过一套电影系叫做《散后》啦吓，《散后》呢套电影咧都系讲到系讲紧系即系喺金钟吓、一啲年青人嘅故事，咁佢都系拍到。客观同埋呢个剧本都攞到政府奖嘅，即系有个基金奖，然后可以拍呢套戏嘅，有500万去拍，咁亦都拍得相当唔错，咁亦都可以公映啦，即系至少喺艺术中心嗰度放映。如果喺嗰度放映，即系话套电影已经可以放映，系嘛？问题佢有一个问题咧，就点咧？呢套电影未必攞到去电影院上映嘅原因就系啲片商拎去啫，但系电影院可以拒绝噶嘛？就出现咗呢个问题。 电影院拒绝呢，通常是觉得套戏冇乜噱头，或者套戏呢闷得滞，或者套戏呢冇乜明星卡士，是吧？咁呢有啲电影院呢就唔系拒绝，是将40间院缩到4间，咁呢有时同个片商拗嘅。即系佢哋电影院嗰度呢，通常嗰班戏院商佢有佢几十年嗰种触觉嘅。系咪？当然佢个触觉唔系百分之百啱，不过咧佢哋都系根据以前咁多年啊嗰个 formula 或者个 recipe 啊，系佢哋好少考虑到政治嘅。 佢系卖唔卖作？嗱，我讲举个例， 卖唔卖作，通常政治唔系一个考虑， 唔系考虑。嗱，我举个例，有一套电影咧，就都同我认识嘅同学有关啦，叫《音乐人生》。咁开头排唔到期放嘅，因为讲一个后生仔成长嘅故事，咁啊学音乐吓，家政，咁完全冇个所谓叫座嘅能力，咁就喺一间戏院即系来不来补。播一场咁啦，结果成为咗都相当卖座嘅电影，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即系话咧，其实有啲电影如果只有佢揾到个突破点，系某间戏院俾佢播映一场，一路咁播咧，都有机会咧系变成卖座嘅。即系如果套电影系有吸引力，你头先讲到年轻人，其实嗰套《散后》都系年轻人嘅故事，即系拍得唔错。 仲有呢，就有时我做咗最近喺电检处就管埋个戏名。喂，戏名你哋管唔管？ 戏名照计冇问题㗎喎，我戏 名 未諗过。 你哋只係睇到戏啫。 睇到戏个戏名係佢哋自己提出嚟㗎嘛。 譬如话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我的印度男友》。 嗯。 咁呢係一位呢即係印巴裔喺香港嘅好热心嘅居民呢去拍嘅。咁咧都系将玻璃活搬嚟香港，好有新意。咁当我咧就同佢讲，我话最紧要个片名，个片名叫做乜嘢咧？咁佢我同佢有份度，我话咁样，我同你度个片名，叫做《我的男友不差劲》，不差劲，普通话差啫，差劲，系嘛？即系讲好渣，但我的男友咧，系嘛？啊，就叫唔系不差劲，叫好差劲。我的男友好差劲，系一语三关。OK， 应该冇问题啊。 但系有人话有问题。OK， 涉及种族主义， 唔系啊嘛。 我话第一个片名就叫我的朋友不差劲，第二我 upgrade 版叫我的朋友好差劲，好差劲咧。广东话即系好 X 劲，但系喺普通话嚟讲咧就 very bad。咁中间有个叉字，咁你话我咩意思？你话，但系据说呢种片名咧系过唔到。 唔系啊嘛，呢个第一次听啊，阿陶杰，咁啊真系呢个就唔涉及到我个谂。 喂，大佬， 咦？ 喂，你话片名《我的印度男友》好，一定《我的朋友》好，《我的男友》好差劲好啦？我问编剧你， 咁啊唔使问啦，有创意啊嘛，后者系咪啊？点 解《我的朋友》好差劲唔得咧？ 结果唔得。是不得定冇拎到出嚟。如果电检处应该唔会禁呢样嘢，会喺我理解里面 最近，系 ban 埋。OK， 咁我就唔系太理解， 系嘛？话个差字咧系有种族歧视。 可能而家比较敏感。 系你自己个心有鬼啫。OK， 啱唔啱啊？我认为唔系。好啦，新闻翻嚟再讲。你知咧，而家好多嘢咧，即系嗰啲细节咧，系嘛，系会好容易引起啊一啲嘅误解嘅，你知嘛？即系你唔敢谂咧，人哋敢谂，系嘛？ 而家咪真系敏感咗咧？以前我哋即系睇戏啊，睇戏 好敏感啊， 吓 系嘛？ 冇谂 即 系 人哋点谂咧？啱唔啱啊？所以你喂嗰单呢个何主角喺呢度个风波 ，OK？ 咁你啊？张报纸登星岛就唔登，系嘛？咁咧，明明系呢位前主席去沟通，啊，即系佢又都系唔好登啦，系嘛？咁结果咧，就喺啲网络新闻或者报纸度出嚟咧，就变咗另一回事。都唔系下令，就而系沟通啫。咁啊，变咗咧，哇，变咗第二样嘢，你都知啦，系嘛？即系正如嗰套啊。啊！即系我的印度男友，有时咧一个人觉得有个差字唔好听，啊！即系我睇呢个 Wikipedia， 佢本来叫我的男友好差，咁有啲印度人听到咧就唔系好中意，呢个咧系自然嘅，系咪啊？啱嘛？咁咧就后来改咗个名。不过 What if 我的男友好差劲咁啊？点？一定有人拍手。但系亦都有一两个人觉得，喂，都系太过绝密。 如果识广东话就冇事。系咪啊？呢个绝对系 我谂冇问题。头先你讲嗰，我 觉得要试嘅。 电检处唔会理呢啲啩。 我觉得要试啊，未必系电检处话正式系 ban 嘅。我谂，系嘛？但系咧，你而家咁样咧，即系形成嘅气氛啊，系嘛？就变咗咧，电检处咧，嗰啲人好似你哋呢啲咁叻嘅人咧， 唔系咪杯弓蛇影嚟？ 都会好难做吓，都会好惊。 唔系我哋只系去。偶然出席啊，即系好多人做。 唔系啊，因为电检处 嘅职员凄凉。 喂，而家最弊呢啲，而家咧，你国安系涉及，都话可以告密咯，系嘛嘛？你以前嘅电检唔同啊，嗱，讲六七十年代殖民地政府 ban 过好多电影 ，OK？ 最大嘅理由就系影响与邻近地区关系 ，OK？ 所以有一啲反共色彩嘅荷里活电影咧。就佢未上咧，佢已經咧唔準上。嗱，最為人知名嘅咧就係六七十八十年代一個叫《再見中國》，唐舒璇導演；第二套《皇天厚土》，啊，秦祥林主演；第三套咧仲有一套係咪叫做《假如我是真的》都唔準啊！ 《再見中國》好似身邊有做翻噶， 唐舒璇 係後來解禁翻。 后来解禁冇问题。 呢个个当时咧，佢出嘅时候系文革后期，可能系打倒四人帮之后就得。OK， 嗯， 系嘛？皇天厚土咧就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咧都唔得，因为佢里边咧就喺度控诉紧成个中共吓喺、啊、文革里边咧嗰啲迫害嗰啲知识分子，其实套戏唔好睇嘅， 嗯， 系唔三唔四，唔汤唔水。再见中国都麻麻地嘅，你而家睇翻咧。 但同时间咧有一啲红色色彩好浓厚嘅电影亦都冇得上嘅，例如红色娘子军啊、东方红嗰啲，咁都当时呢都係用呢个理由呢去禁咗。咁仲有一套你估唔到嘅，就鸦片战争，原名林则徐，后来我哋都有得睇㗎喇嗰套。咁就当然就係讲到英国人呢点样即係掠夺啊、侵略香港啊。 嗰套呢就係、 是。你有得睇即係话已经冇事咁。 嗰套係鼓吹呢民族仇恨。呢、這个民族仇恨呢係针对英国。 係啊。 英女王管治主权嘅仇恨。係咪咁呢红色娘子军係冇 ban 到嘅照相。因为嗰套八个样板戏之一。係咪咁呢就仲有一套呢剪纸卡通叫鱼童。 嗯。 如同啊，里边我冇睇过呢套戏，因为咧又在禁影之列。啊，一套卡通片，大陆嘅剪纸片啊，点解会系 ban 咧？呢套戏我冇睇过，所以咧唔知点解会 ban。 嗯 ，OK， 我都系第一次听。 系啊，又系一套咁嘅嘢。咁啊，仲有一套咧就叫做《阿尔及尔之战》。呢套戏咧就系、是、法国老片拍过片，就教埋啊嗰啲教，即系喺一啲好。详细嘅片段咧，就讲嗰啲阿尔及尔人点样想整土制炸弹咧，系去掟嗰啲法军啊，同埋嗰啲法国军警啊，推翻法国殖民管治为目的。三个钟头呢套片咧，虽然公开禁啫，但系当时有一啲花生影社之类、火鸟影社嗰啲咧，或者中大嗰啲火红年代啊，攞咗个 copy 喺个校舍里面呢偷偷地放，但亦都唔见有人督灰做鬼头仔呢、 嗯、 就如狼似虎 有位 警察、你有睇过啦，佢係不禁公开放映啫，佢係俾你私底下传阅嘅，英国政府系唔理嘅。 嗰套戏其实我睇完就觉得真係就算拎佢公开放映都冇嘢。 冇嘢，但係里面有呢啲暴力镜头、暴动镜头嘛。 咁好多电影都有暴动镜头嘅，但係呢有阵时好得意嘅，如果你太夸张就冇事。如果太贴近事实呢、就反而会禁。 叫 graphic description, graphic。仲有一套呢好好笑嘅，就叫主席，叫 the chairman。主角呢就格力哥尼柏。嗰一个呢美国记者就访问北京，就见到毛泽东。他在里面找了唐人街一个好像貌似餐馆老肥头得意，叫他即是个样好像香港喜剧谐星刘一凡，个样好像他，就叫他穿套毛装就做毛泽东、在里面呢还跟格力哥尼柏打差了几场乒乓波，由毛泽东就告诉他，你们这些西方白皮猪听着，我们呢最终的目的就是统治全世界， 即係裏面有一場演說。咁呢我諗呢啲咁嘅 copy 呢 ,copy 俾隊到上去俾政治顧問呢我哋都唔使睇呀即便。當係英國佬自己呀喺嗰個攝影室嗰度睇到就哈哈大笑呢這個當然啦。咁所以呢啲一關時係好清晰好清晰㗎嘛。係亦都呢電影亦都唔係香港本地出品。香港本地出品我哋講過有一套龍江叫瘟疫是影射1967年。 結果都有放的改了名字。 改了名就剪了20分鐘叫昨日今日明日。這個針對本地電影啊據我所知是沒有禁過任何一套。是龍江那套就叫他不是是不是叫他們是他自己被啲左部大批判嗱嗱聲去修剪那就不知道。但是你說這個又加了個國安法就不同了。我覺得是一個即係好嚴重的自律問題，但係同時亦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唔係一個大問題就只要你以後唔去掂嗰啲任何警匪啊，或者是有示威抗議嘅場面啊，又或者你用側寫啊、側寫啊，係嘛？就譬如話你嘅逐水漂流，你嘅一路一樣喺度控訴緊社會基底層，係咪啊？係嘛？而家有一套就嚟出叫《殺出個黃昏》。是讲代沟的冲突。 那些没问题的拍在即是看那些宣传 拍在这一个肺炎之前。 嗯。 其实呢这些电影呢其实真正正路的。 它引起社会意识的同埋啲睇法。 荷里活什么都是真正正路的意识就尽量不触及政治。 嗯。 不过呢荷里活美国有这个牌因为呢它全世界恶晒。所以它可以拍啲空军一号啊美国总统啊是吧为主角啊甚至中情局局长是卧底啊这些呢。 都冇問題 嘅，唔會觸及國家安全嘅呢啲電影。 佢哋知道呢啲電影嚟啫嘛，即係 但係一般嚟講都不觸及政治。譬如話 Brexit， 英國退咗歐，呢、這個係唔會咧，係引致到英國拍一套劇情片咧，針對退歐呢個問題咧，係講呢、這個控訴呢個約翰遜啊首相係點唔啱。譬如話佢可以佢拍一套家庭嘅小品嘅衝突，佢係唔會嘅。 我都同意咧，即係影響唔係好大嘅，因為第一咧，其實電影咧，好似你話，雖然話係年輕人嘅即係市場，但係我認為年輕人咧都已經差唔多放棄咗電影， 都未必睇嘅 係。咁而唔睇喺電影院裏面嘅電影，因為大家我哋都講過啦，全球嘅即係網絡或者 streaming 嘅趨勢啦，以 Netflix 為首啦，仲有 HBO Max 啊、蘋果啊、仲有好多 Stars 啊，好多好多咧，依啲已經係。自己製作電影放上去網上面串流咁樣睇咁亦都好多年輕人呢捧場嘅。咁有啲網絡平台亦都會好大膽咁樣去收購一啲譬如十年啦、啊、或者其他呢啲紀錄片啊即係嚟擺上網上。年輕人呢或者係要睇呢啲片嘅人係唔需要進入電影院。當然有啲即係傳統嘅電影人會覺得係即係收縮曬成個創作嘅空間，但係唔緊要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十幾二十年嚟，即係嗰啲老闆啊、監製啊，都已經係選擇咗一種生存方式，係咪？呢種生存方式再勒你緊啲，你都繼續生存㗎啦，唔通你放棄咩？係咪？啲老闆唔通唔投咩？你只會啊向錢看嘅啫，所以即係我認為影響唔係即係而家講得咁嚴重嘅地方係。根本電影院呢種形式都已經有人覺得即係 歐歐地 下唔能夠作為主流啦。我唔好話佢歐或者係消失啦，即係個收看嘅主流已經唔係。 唔係應該咁講，對年輕人嘅吸引力的而且確係即係細咗，應該咁講係咪？咁、但係呢個亦都係而家拍電影，特別喺香港嚟講咧，個困難係越嚟越多。 是啊， 都唔系净系政治嘅问题，而系真系点样可以吸引观众入场系一个最大嘅问题。 嗯，咁啊，所以即系影响嗰啲老板或者系嗰啲监制开饭，因为点解头先陶生话斋，即系中国人系惊字噶嘛，惊字背啊嘛。而家个情况系，佢哋传统认为嗰啲警匪咧系最卖座，亦都系最容易。寫成合拍片的一個題材， 而家系惊，因为你呢个国安法嗰个涵盖嘅范围咧，唔系净系讲紧咩领土分裂啊，咩嗰啲危害国家安全，可能系部分你以前例如无间道或者系嗰啲乜鬼卧底戏嗰啲， 话咩杀出个黄昏 嗰类 里边一场戏系林雪啊，当街啊。就去打两个着军装嘅警员。 嗱，呢啲场面会唔会系等于危害国家安全咧？或者 我就梗系唔系啊？ 要写黑警或者警察犯罪 呢啲好 奸淫掳掠，或者系进行一啲咧破坏香港嘅行为，咁呢啲算唔算系归入去国家安全咧？咁而家就系好多制作人或者创作人咧， 嗱，佢就系 关心嘅， 佢就系想多啲人去问，一问就会散播呢种气氛。咁除非由林郑月娥本人出嚟讲，系咪？只要喺戏剧嘅文本架构里边，警察或者相关嘅纪律部队嘅职员被塑造为奸角 ，OK， 不构成对国安法。任何的违反，只要他补一句就得，但他不会补的，你知不知道？刚才你问我，我就当然说不会，是吧？只要他加一句在那个电检署那里说，任何电影里面涉及香港警察或纪律部队以奸角或鞋角的身份出现，是不是？是不会啊，是被视同为违反国安法。Okay？ 加一个 footnote 的。如果你讲到那里呢， 但他不会 说那里呢 ,cut 了那两个镜头，那就套戏就变成不是那套戏来的了。 不 ,cut 了那个镜头没问题，我认为。 都可以。 没大影响，但多了呢亦是锦上添花。你问我，我认为绝对不是问题 ,ok? 因为呢他是拍在两年前。还有 ,ok?是什么时代背景 的？我再讲直白啲，其实好多业界头面人物出嚟讲嘢，佢唔系关心紧十年拍唔拍得，纪录片播唔播得，佢系关心紧我啲搵食警匪片以后点样拍先至过到，我惊踩线累老板输钱。 咁你咪呢啲老板好多都系蓝丝嘅，咁你咪等阿林郑讲一句，等啲蓝丝老板定即系个心定啲咯，或者爱国啊，点都好啦，建制啊，点都好啦，唔好呢个里边冇判断啊。咁因为始终佢哋肯俾钱嗰啲人啊嘛，系嘛？啱唔啱啊？ 咁啊，所以即系大家而家唔使担心。 我就梗系话乜嘢问题都冇啦，系咪先？ 电影啫嘛，即系我成日觉得电影嚟嘅。 同埋电影每次都有前面有一条叫本片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喂，呢条就系呢条呢度 避咗好多问题，即系好多拗 咧，就系一今几十年来贴喺个大门口攞嚟驱鬼嘅。但系而家有一只好大嘅鬼，好似逼近啊！呢道符是否有力咧？广告翻嚟再讲。 喂，早杰啊，我谂有阵时会唔会出现咗咁嘅情况咧？有好多时候我哋睇电影咧，我记得最近有一套讲 CIA 嘅嗰啲腐败嘅情况，佢只话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咧，可能港产片都唔得啦。你话 当然唔得啦。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即系话你有个事实根据喺度噶咯，咁就好牙烟噶啦，会唔会？ 电影咧就冇话。电影只有一种标准，就是好睇定 好睇唔好睇。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呢都系一个标准，就系你套戏拍出嚟好唔好睇，就唔系你个故事true or untrue。所以呢个全世界金科玉律嚟，系咪？咁但系你讲嗰个呢，因为嗰个叫美国。美国知点解世界系一个文化霸权呢？就系、是、因为呢个系佢嘅实力。 即系点讲佢都得。 是啦， 闹总统白宫轮候冇问题。 你点解唔得？你永远都唔使谂咧，因为你呢方面你做唔到美国嘅百分之一 ，OK？ 所以用美国嚟比较咧系冇意义嘅。呢啲电影亦都电检署亦都唔会浏览，因为你唱衰紧嗰系美国政府嗰个编导，你唔系喐紧呢个中特政府，系咪啊？咁但系。我觉得咧，就 yes and no 咧，点解又唔系话太坏嘅事咧？你有好多嘢，你被逼咧就转为执写， 即係含蓄 ，OK。 即社會人哋會話你諷刺我喎，咁都得唔得咧？諷刺得唔得先？譬如佢 則寫咧，就係叫一片咧，就多睇， 嗯， 啱唔啱啊？ 睇你點睇？ 即係好似嗰個叫我的男友好差勁，係三睇 ，OK。咁咧，嗰、那個編導咧拒絕咧，係出嚟宣布邊一種先至係我呢個決定嘅，或者我嘅意圖嗱、啊，但係咧。如果有人去督背脊或者告密呢而是拥有权力的人相信 ABC 三种睇法他只是相信一除定音或 C 是你有这样的动机和言语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就判死刑的了你是没得上诉的我要讲中国人一定要讲 Chinese OK 因为这个是文化来的所以仍然是会构成呢、一些呢即是那个片种呢是不会有人敢掂。咁啦比如说你整套花样年华一个咁嘅张曼玉着旗袍是吧二楼行落嚟慢动作咁样 五分钟咁着旗袍又危害外国安法咪以后咪拍多啲嗰啲囉是吧即是这个 area, 即是文艺片或者文艺小品在港产片来说是 underdeveloped 嘛。会不会是这样呢 但会不会即是喜不喜欢看的另外一回事 啊那样啊那没错啦。 这个即是王家卫都不拍的啦现在这套类似的戏是吧。 其实真的影响不是很大我认为譬如你见到香港的 你说大有 杜琪峰的题材警匪片 的电影题材种类呢已经是很少即係唔同嘅種類單一化。 國安法啊 冇都係咁啊。 警察咁嘅形象係咁啲人都唔會再睇㗎啦拜拜㗎啦。警匪片香港警匪片 冇得拍㗎啦。 即係 kiss me goodbye 㗎啦冇㗎啦。 係呀。 咁即係冇戲睇差唔多。 唔係呀。 咪因為好簡單啊張學 友。你拍嚟拍去都 有監製同我講佢話佢拍警察係黑警。咁佢當然驚犯國安法啦或者即係會被禁影或者係俾啲左派報章可能認為佢係呢啲咁嘅煽毒啦。咁但係如果佢拍警察係好英勇好正面或者係英雄化。 咁零票房。 咁又驚個票。 宋飛。 唔係。 宋飛俾左派嗰啲公會呀嗰啲去睇。 唔係佢。 嗰啲觀眾唔係你想要嘅。 我或者調轉講啦。佢又驚拍唔贏喺大陸嗰啲公安片係咪嗰啲公安全部正面形象㗎嘛我驚拍唔贏佢佢話佢好識講嘢呢個監製。 拍唔贏。 即係我拍香港警察點樣英雄咁、哦、我拍唔贏嗰啲公安嗰啲戲㗎嘛咁人哋做咩要睇你啫因為佢都想打入去內地市場㗎嘛。 公安個個都咁正面嘅咁港產片就唔會咁受大。 冇錯啦嗱佢阿監製嘅嗰位監製嘅意思就係咁樣啦我拍唔贏大陸嗰啲公安片啊。 係啊 如果咁我使鬼睇你港產片咩係咪先啦。是即係電影人好聰明㗎。 你叫阿郭富城去扮阿鄧炳強然後拍套叫阿警務處英雄傳囉全部係光明面囉你可以私人投資嘅未必拍得唔好未必啦。 唔係如果你出得夠錢。 做個副處長㗎啦。 係咪做個副處長咁下一步佢咪升正囉。 升正。 係啊。 係咪 都得㗎但係即係你投唔投啊咁佢而家咪陷入咗兩難咪唔開。 你可以投一套就係全部叫打黑布英雄传得唔得 都得㗎有人投咪得囉即係人哋。 嗰啲又唔会投㗎喎。 点解 奇怪我唔知喎你问下佢哋。係咪所以呢个叫国安法呢即係引入电检署呢都係个好我唔知啦係一个好哲学嘅问题。咁希望张校长可以返返入去电检署发挥你嘅 liberal 嘅影响力啦好吧。好啦听晚11点。